思念，我也思念。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。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，我在边疆站岗值 也是你的心。